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三十六章百密一疏第119集。 太阳在霍格沃茨上空冉冉升起，大礼堂里洋溢着生命和光明，人们尽情表达着哀悼和欢庆，悲伤和喜悦的情感。哈利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人人都希望哈利和他们在一起，他是他们的领袖和象征，是他们的救星和向导。似乎谁也没有想到他一夜没有合眼，没有想到他渴望和其中几个人单独待着。他必须和死难者的家属说说话，抓住他们的手，目睹他们的泪水，接受他们的感谢，聆听早晨四面八方传来的消息。全国被施了夺魂咒的人逐渐恢复了正常，食死徒们有的逃跑，有的被抓。与此同时，阿兹卡班的无辜囚犯得到了释放，金斯莱·沙克尔被任命为魔法部临时部长。他们把伏地魔的尸体搬到礼堂外的一个房间里，远离弗雷德、唐克斯、卢平、科林·克里维和另外50个为了抵抗他而死去的人。麦格把学院桌放回了原处，可是谁也没有按学院入座，大家都乱糟糟地挤在一起，老师和学生，幽灵和家长，马人和家养小精灵。费伦泽躺在墙角养伤，格洛普从一扇被打烂的窗户往里窥视，有人把食物扔进他大笑的嘴里。过了一会儿，精疲力竭的哈利发现自己挨着卢娜坐在一张板凳上。 如果是我，会希望得到一些清静， 卢娜说。 我也巴不得呢， 哈利回答。 我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， 他说。 你披上隐形衣。 没等哈利来得及说话，他就指着窗外叫道， 呀，快看，一只泡泡鼻涕怪。 听见的人都扭过头去看，哈利赶紧把隐形衣披在身上站了起来。好了，他可以不受打扰地在礼堂里走动了。他看见金妮和他隔着两张桌子坐在那里，脑袋靠在他母亲的肩膀上，以后有的是时间跟他说话，说许多个小时，许多天，甚至许多年。他看见纳威在吃东西，盘子旁边放着格兰芬多的宝剑，周围是一群狂热的崇拜者。哈利走在桌子之间的通道里，看见马尔福一家三口搂作一团，似乎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待在那里，但没有一个人注意他们。哈利看见到处都是家人团聚的场面，终于他看见了他最渴望在一起的两个人。 是我。 他在他们俩中间俯下身子低声说， 你们跟我来好吗？ 他们立刻站了起来，于是他、罗恩、赫敏一起离开了大礼堂。大理石楼梯缺了好多块，一部分栏杆不见了，每走几步就会碰到碎石和血迹。在远处什么地方，他们听见皮皮鬼忽地飞过走廊，唱着一首他自己编的欢庆胜利的歌。 这场面真使人感到宏大和悲壮，是不是？ 罗恩说着推开一扇门，让哈利和赫敏通过。喜悦会来的，哈利知道，但此刻疲惫抑制了快乐的心情，而且每走几步，失去弗雷德、卢平、唐克斯的痛苦就像肉体的伤口一样锐痛。百感交集之中，他感到如释重负，只渴望好好睡一觉。但他首先需要向罗恩和赫敏解释一下，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他们一直忠心地陪伴他，现在应该知道真相了。他把在冥想盆里看到的和在近邻里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，两个同伴还没来得及表达震惊和诧异，他们就到地方了。刚才一路往这里走，但谁也没有提到这个目的地。 自从哈利上次来过之后，看守校长办公室入口的滴水嘴石兽已被撞到一边，他歪在那里，看上去有点被打晕了。哈利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分辨口令。 我们可以上去吗？ 他问石兽。 请便。 石兽哼哼着说。他们从他身上爬过，登上像自动扶梯一样缓慢上升的螺旋形石梯。到了顶上，哈利把门推开了。他刚瞥见冥想盆还像他上次离开时那样放在桌上。 啊！ 突然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惊得他失声大叫，以为遭遇了魔咒，或是食死徒卷土重来了，或是伏地魔死而复生了。原来是欢呼声。周围的墙上，霍格沃茨历届男女校长全体起立，对着哈利鼓掌。他们有的在挥帽子，有的在挥假发，在相框间冲来冲去，互相紧紧地握手。他们在画里的椅子上又窜又跳。戴利斯·德文特毫不掩饰地哭着，德克斯特·福斯科使劲地挥动他的助听筒，菲尼亚斯·奈杰勒斯用他高亢的尖声大喊： 请注意，斯莱特林学院也起了作用，别忘记我们的贡献。 可是哈利的眼睛只看着校长座椅后面那幅最大的肖像，眼泪从半月形镜片后面流进长长的银白色胡须里，那张脸上流露出的骄傲和感激像凤凰的歌声一样，使哈利的内心充满慰藉。最后哈利举起两只手，所有的肖像都恭敬地沉默下来，擦擦眼睛，面带微笑，热切地等着他开口。但他的话是对着邓布利多说的，而且真词拙句格外仔细。他虽然精疲力竭，两眼模糊，但必须再努一把力，寻求最后一个忠告。 藏在金色飞贼里的那个东西， 他说道， 我掉在近邻里了，不知道具体掉在哪里，但我不想再去找他了。你同意吗？ 我亲爱的孩子，我同意。 邓布利多说，其他肖像都显出困惑和好奇的神情。 这是一个很有智慧和勇气的决定，但是你会这样做，我并不觉得意外。有没有别人知道他掉在哪儿？ 没有。 哈利说。邓布利多满意地点点头。 不过，我想留着一个诺图斯的礼物。 哈利说。邓布利多笑了。 当然可以，哈利。他永远是你的，直到你把它再传下去。 还有这个。 哈利举起老魔杖，罗恩和赫敏看着他，眼里满是敬畏。哈利尽管睡眠不足，头重脚轻，但还是意识到并且不喜欢他们的这种神情。 我不想要他。 哈利说。 什么？ 罗恩大声说。 你脑子有病啊。 我知道他很强大。 哈利疲倦地说。 但我拿着自己的魔杖更开心。所以 他在脖子上挂的皮带里摸索，抽出了那根断成两截仅由细细的凤凰羽毛连接着的冬青木魔杖。赫敏曾说他损害太严重，不可能修复了，他知道如果下面这招还不管用，就彻底没救了。他把断了的魔杖放在校长办公桌上，用老魔杖的杖尖碰了碰他，说了声 恢复如初。 魔杖重新接上时，杖尖蹦出红色的火星。哈利知道他成功了，他拿起冬青木和凤凰尾羽魔杖，手指间突然感到一股暖意，似乎魔杖和手正为他们的团聚而欣喜。 我要把老魔杖放回他原来的地方。 他对邓布利多说。邓布利多带着无限的爱意和赞赏注视着他。 就让他一直留在那里。如果我像伊格诺图斯一样正常死亡，他的力量就毁灭了，是不是？ 前一位主人永远不会再被打败，老魔杖也就终结了。 邓布利多点点头，他们相视而笑。 你真想这样？ 罗恩说，他看着老魔杖，声音里还有一丝淡淡的渴望。 我认为哈利是对的。 赫敏轻声说， 这根魔杖带来的麻烦超过了它的价值。 哈利说， 而且说句实话。 他转身离开了那些肖像，心里只想着格兰芬多塔楼上等待着他的那张四柱床。他不知道克里切是不是会给他送一块三明治。 我这辈子的麻烦已经够多了。